身体知道路，今晚你不用再一直催它，你可以先慢下来，不用急着把自己拉回原来的状态，也不用急着看到明显的改变，先让身体照它的节奏慢慢走。今晚不用再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，不用再一直检查有没有进步，有没有更好，有没有跟上，先把那份急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休息，身体知道路，它会慢慢把你